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11集，狐狸尾巴。即便如此，西海派那三个岛主还是不肯将萧长青交给衙役带去衙门。展昭气不打一处来，觉得这种时候干脆揍一顿，然后全部绑住拖走。西海派的做法也的确引起了众怒，见情势不妙，沈星月他们就想带着萧长青先走，但是刚刚往后准备撤退，就见后边来了一大队人马。为首赵普骑着黑萧，身后坐着公孙，环抱着他腰往前张望，一眼看到萧长青，公孙就皱眉， 这老头子疯了吧。 赵普身后还带着上千的赵家军，沈星月等人见无路可逃，就想往前突围，但是前边除了展昭和白玉堂他们拦路之外，还有邹良带来的几百骑兵，各个弓弩在手，严阵以待。包大人就在一旁看得清楚，摇着头分开百姓走了进去，到了展昭和白玉堂身边，看着西海派众人。 西海派众人，本府不管你们讲什么规矩，交出萧长青，你们几个也跟本府回衙门陪同审案，谁再敢拒捕，以包庇凶犯罪论处，格杀勿论。 沈星月等人还在僵持，这时就听屋顶上有人说话， 喂。 众人扬起脸，就见林业火蹲在屋顶，他身后站着一白衣男子，银发随风微动，神情凝重。林业火伸手指了指身边的天尊， 你们白道的盟主在这里呢，这个还算的吧。 其他地方的江湖人也都站了出来，仰着脸看天尊。天尊扫了一眼西海诸人， 别再给江湖人丢脸了，还是你们要本座动手清理门户。 沈星月等人仰着脸凝视天尊良久，最后撒手扔掉了兵刃，束手就缚。包拯命人先将疯疯癫癫的萧长青绑上，展昭点了他的穴道，公孙从赵普身后下马跑过来给萧长青把脉， 他中毒不轻，赶紧抬去衙门。 隐卫们将公孙和萧长青带去了衙门，沈星月等人也被衙役带回衙门，配合包大人问话。等人都走了，留下一部分衙役还有展昭和白玉堂查看客栈。走进客栈，众人都忍不住皱眉，萧长青疯得不轻啊，死的都是西海派的同门，场面血腥。 那你怎么看？ 萧长青应该是中毒了才会导致这么疯癫的，不过真的很奇怪。 后头林业火溜达了进来， 我也觉得奇怪啊，也难怪沈星月他们会觉得是我害了他，他这么一疯，等于整个西海派都身败名裂，从此被清除出江湖正派，受人唾弃了，这不等于是帮了魔宫吗？ 展昭皱眉，突然他一回头，白玉堂被展昭的举动惊了一跳。 妈， 展昭此时已经一闪身冲到衙门口，望着远处的巷子，眯起眼睛， 可算让我看见狐狸尾巴了吧。 什么尾巴？ 哼，我就说有人暗中盯着我，小心谨慎，但是目光怨毒，一直以来我还以为是错觉，不过刚才我分明看到一个穿着青衣的人仓皇逃走了，看得真真的，年纪不大。 白玉堂闻言要去追，展昭拉住他， 别去了，那个人鬼得很，应该已经逃走了，不过不要紧，我已经记住他的样子了，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，但是只要能让我再碰上，我一定救他出来。 说完展昭回客栈继续查案去了。白玉堂站在门口望着远处的巷子皱眉， 目光怨毒， 小心谨慎。如果猫的感觉没错，那那个人应该是从开封一直跟到这里了。是什么人？跟这次的案子有关系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客栈里搜了一圈，除了些不相干的客人之外，就是受伤的西海派弟子和受惊的客栈伙计们。展昭询问了几个西海派弟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，那几人就说，其实这几天萧长青半夜都有出去，今天本来还好好的，但是突然之间就开始狂躁，跟疯了似的打人。他们几个都不是贴身随侍，赶到的时候就看到他满身血，然后地上有尸体，就赶紧跑了。据说萧长青边跑嘴里还边说什么阴侯要你偿命之类的。 他是因为什么而突然发疯的？有没有吃什么东西或者喝茶水之类的？ 几个随从面面相觑，表示不清楚。展昭和白玉堂到了萧长青房间里转了一圈之后，目光都落在了床头柜上那一小盆盆栽上面。这是一盆红色泛琼花，和之前展昭他们投宿客栈的时候看到的一样。展昭叫来了伙计， 这是你们许仙的习惯吗？为什么每间客栈客房里面都有这种花呀？ 啊，不是，这个花凝神静气效果很好，放这种花在房间里，客人发疯也许少一些。 发疯？ 哎呀，你们是不知道，我们许县也不知道这几年是不是来了什么神明。哎呦，搞得通往许县的路人总是做梦，而且啊，要不然不做啊，一做就是噩梦。那些客人梦里发疯，轻则打破东西，重则打伤人呐。总之啊，这麻烦的要命，幸好后来不知道谁研究出来的法子，就把这种花啊摘进小盆里，房间里放一盆，就再也没有做过噩梦了。哎，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了几乎每家客栈都摆了。 那这花是从哪儿来？ 满地都是嘛，啊，许县附近林子里好多好多，就随便摘点，这花也好养，基本插泥里就能活。 谁第一个想出来把这花放进房间呢？ 哎呦，那可真不知道了。听说是某个路过的郎中。哎呀，有效果就行了，我们也不问那么多。 那难道房间里面放了这花之后就没人做梦了？ 不可能啊，之前玉堂就做梦了。如果是山茶花的缘故，这花摆着应该有效才对啊，怎么没效果呢？可如果没效果，又为什么流传甚广，接受度那么高呢？ 以前的确是一直有效，不过这回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看来也没什么用处了。哎， 伙计说完就忙自己的去了，留下展昭和白玉堂查看萧长青房间。两人也不敢乱翻什么东西，萧长青突然中毒的可能性很大，但是通过什么途径中毒的呢？还是等公孙来查看再说。两人离开房间，命衙役将房门封了，别让闲杂人等进入。离开客栈，二人就赶往了衙门。县衙里，包大人正跟西海那还清醒的三兄弟闭门问话，后院房间里，公孙在抢救萧长青。展昭和白玉堂到了院子里，问桌边正给小四子和小梁子剥橘子的赵普：“ 情况怎么样了？” 那书呆说萧长青中毒了，挺严重的，不过应该能救回来。你说救他干嘛呢？救回来不还是一样要进狗头铡？不如直接让他死了算了，省得那书呆受累。 林业火靠在一张藤榻上，正用黄瓜片敷脸呢，听到赵普的话，掀开两片盖着嘴的黄瓜。外头邹良拿着个碗走了进来，碗里一小碗鸡蛋清，还有一把刷子。林焰火抬起手，邹良无语地往他手上刷鸡蛋清。小四子拿着橘子跑到林焰火身边：“ 小林子，护肤啊。”“ 林焰火不方便点头，就哼哼了一句。小四子还给他出主意：“ 鸡蛋清里放珍珠粉有效果哦。 哑巴，弄点珍珠粉进去。 邹良闻言顺手抓了把土给林业火放鸡蛋清里了，继续涂。小四子捧着脸吃橘子。 嗯，要不然也给爹爹做个鸡蛋清面膜敷一敷，黑眼圈好明显。 那劳碌命书呆啊，就那个萧长青干什么呀，多此一举。 展昭和白玉堂也无奈，赵普是心疼公孙，其实他们也心疼公孙，不过嘛，不能让萧长青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，有些事情还是得问清楚。 大人在审沈星月他们？ 哼，我看那帮老小子心烦，不过那帮人来的也有些蹊跷，总觉得这是个大局，现在看来目的反而是铲除西海派，倒是没感觉出对殷侯有什么敌意。 展昭也轻轻点了点头，但是也不可掉以轻心，谁知道幕后人什么打算呢？而且这么处心积虑，必定有大阴谋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